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6集，决裂，银行 VIP 用户。秦宇跟两个做笔录的民警一直在跟酒店的管理人员交流拿监控的事，毕竟云顶酒店的监控不好拿。在秦岭手中的钻石出来后，现场大部分人都认为要不要监控都无所谓了。谁知道李秋一来，秦岭手中的钻石不是李双宁的就算了，王经理还特地拿来了监控给秦闪。眼下别说秦宇跟李秋，就连林老爷子的心中都是一跳，猛地抬头看向秦闪。秦冉淡淡地接过来平板电脑，王经理正喘着气站在秦冉身边。 秦小姐，您要的大厅监控在这里，这边是走廊监控。 他用小粗手点着平板的屏幕，云顶酒店的监控很清晰。秦冉找到自己要的监控放大，他没有掩饰，林奇跟秦汉秋都看到了。秦汉秋重重地松了一口气，秦冉直接把平板扔给李秋，自己好好看看。李秋精明干练的脸上第一次出现错愕，他低头看了看平板页面，监控放慢了八倍，秦岭低头不小心撞到了李双宁，但自始至终就算是放慢八倍的监控，秦岭垂在两边的手就没有碰到李双宁。从这之后的监控，秦岭连李双宁三米内都没有接近过。李双宁被保镖跟李秋护得死死的，秦岭在这种时候想要拿到李双宁身上的梦幻之心，简直天方夜谭。李秋面色一变，李双宁项链不见的时候，表舅娘跟舅奶奶一行人就直接说秦岭，他也没有在周围找到项链，所以认定了是秦岭拿的。眼下事情闹这么大，项链跟这个孩子无关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云顶酒店王经理亲自出面拿出来监控，这是李秋最惶恐的事。他看秦岭还有秦汉秋的穿着举止，认定这两个人没有什么背景，所以连自己的名字都懒得提。眼下， 这位小姐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 李秋拿得起放得下，他把手中的平板还有钻石还给秦冉。他跟秦冉还有秦岭这些人都说了抱歉，毕竟是经纪人，他极其有眼色，又放得下身段，还给秦汉秋留了名片，表示会为这件事做出补偿，才匆匆地回去继续找项链。秦宇不死心地拿过监控看了又看，包括秦冉后来到了酒店也都跟李双宁没有什么纠葛。李秋满脸盛气地走来，走的时候气势矮了半截。宁家那群亲戚，表舅娘跟舅奶奶那些人面面相觑，这个时候竟都没敢开口了。一直没有开口的林老爷子站出来咳了一声说， 都是一家人，误会解开了就好。这是小玲吧，长得跟你姐姐真像啊，大家收拾一下，我为你们安排好了房间。 表舅娘等人随着林老爷子的话，本局促不安的表情也放松下来。 都没人道歉吗？ 渐渐放松的气氛中，一道清冷的声音略微响起，亲戚之间的寒暄也随之沉默。等到没有人说话了，秦冉才侧身环顾了整个休息室一圈，最后目光放在林奇还有宁家那群亲戚身上。 你们就算不信他，监控可以等等吧，就这么迫不及待地逼迫一个孩子吗？ 林叔叔，我以为在场的你至少会说一句话。 林奇沉默了一下。 冉冉， 林老爷子连忙看了秦汉秋一眼， 真是抱歉了，为了表明歉意，我们林家会为你在云城安排一份工作， 若没有秦冉，老爷子绝对不会有这份安排。他看得出来，秦冉跟秦汉秋的感情要比跟宁秦之间的好太多，这份投资是值得的。商人重利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体现出来。宁家其他的亲戚看向秦汉秋的目光渐渐变得嫉妒。 不用了。 一直沉默不语的秦汉秋终于抬起了头，他看了秦宇一眼，又转向林老爷子。 林氏我高攀不起，我在这里祝秦小姐前程似锦。 秦汉秋的目光放在了秦宇身上，最后转向秦冉跟秦玲。 冉冉，小林，我们走吧。 秦冉本来还有话要说的，看到秦汉秋这样，他难得一愣，然后一句话没说，跟着他后面出去了。 他表姨父，等等我！ 一个中年男人连忙跑出来。这种时候，中年男人这个小人物就没有多少人关注了。 秦汉秋， 汉秋。 秦汉秋的一句话出来，秦宇、宁晴、秦家的几个亲戚都有些震惊地看向对方。秦宇更是抿了抿唇，他今天有些无法想象，从小一直呵护他的秦汉秋会站到他的对立面。他是不在乎秦汉秋对他的爱护，可对方真的不关心他了，他心里却非常不舒服。尤其今天这场闹剧，让他的喜宴顿时变得如同一场笑话。林老爷子是知道王经理的背后代表着什么的，看到秦冉跟秦汉秋的态度，心里一慌。 秦先生，冉冉，这件事…… 秦玲回头，面无表情地看了林家人一眼，然后带上了休息室的门。林老爷子沉默了一下。 张嫂，先把客人安排好。 张嫂就把宁家的一群亲戚带到客房。林家订的是标间，每个房间两张床，不大，但环境跟服务都非常好。表舅娘看着干净漂亮的酒店客房，忍不住感叹道： 哎呦，哎，真不知道秦汉秋在想什么。林家人都那么给他面子了，他竟然还离开，不就是为了秦冉？ 舅奶奶压低声音说： 没看出来秦冉跟秦宇不对盘吗？之前都说秦汉秋蠢不上进，我看是真的。难怪宁秦跟他离婚，这大好机会要是给我多好。最蠢的难道不是周大健？好好的跟他没关系，他最后竟然跟秦汉秋一起走了。唉，活该他住不到这么漂亮的房间。 楼下休息室，宁晴看着秦汉秋跟秦冉走的方向，看了一眼秦宇，摇头道： 唉，秦汉秋就那个性格，死也不往上爬。当初我跟他说了好多次，他竟然就满意一个工厂的职工，这么多年了依旧没长进。 陈淑兰挺喜欢秦汉秋的，可宁晴最不喜欢两人的一点就是半点没上进心。随遇而安，什么情况下几乎都能活。最后宁晴实在忍不了了，就离婚了。眼下的秦冉几乎就是跟秦汉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般。想起上回在医院看到的魏大师，宁晴的心口又有些疼。他看了一眼秦宇，那一句疑问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听着宁晴的话，秦宇点点头，心中的郁气疏散了一点。秦宇调整好情绪，然后看向林老爷子。 爷爷，我去招待我师父的学员。 林老爷子点点头，没有跟他一起出去。等两人出去之后，林老爷子才长叹一声，他看了一眼林奇。 秦冉为什么会认识王经理？ 秦与宁晴两人在林家这么多年，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跨入过林家的圈子。从上回宁晴都不知道云光财团存在，就能看出来。 宁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她不知道的从来不表现出来，以显得自己浅薄。可林老爷子火眼金睛，哪能看不出来呢？ 我也不知道。 林奇摇头道： 我查过，秦汉秋是孤儿，宁家往上数都是农民，一点其他痕迹也没有。 林奇取续弦也不是随意就取的，林家家大业大，他查了宁晴的所有资料，保证背景干净，威胁不了林景轩，才取回家的。有一点奇怪的是，背景太干净了。林奇亲自去宁海镇看过陈淑兰的住址才放心。 那就奇怪了。 林老爷子上次还信誓旦旦，这一回却有些后悔了。 云光财团就算是沈家也远远不及。 旁边的管家适时地开口道： 老爷子，秦汉秋一直是工厂工人，说真的是云光财团的人，他还用在工厂上班。而且刚刚张嫂说的对，今天还是周三，这个时间段一中还在上课吧？秦小姐就敢逃课，当年少爷全校第一也从来没有缺过一节课，这是态度问题，走不远的。 管家摇了摇头。可监控怎么解释呢？林老爷子想不通啊，可眼下也只能跟着管家的想法走。他沉默了一下。秦宇是那种一有机会就紧紧抓住往上爬的人，只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他就会一直往上爬。林老爷子也知道戴然就是秦宇的一个跳板，秦冉就太邪门了，他看起来似乎什么都不在乎。林老爷子点点头，算是认同了管家的话。现在秦汉秋、秦冉这两人算是公开跟林家决裂，林老爷子只能坚信管家的话，只能拼命地想想秦冉那糟糕的履历，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稍微好受一点。可心底却还是揪着的，有几分不太明显的不确定。外面周大健有些尴尬地看了秦冉一眼。 这是冉冉吧？你叫我表舅就好。 七拐八拐的，隔了这么多层关系，周大健勉强找了个称呼。宁家的亲戚秦冉都不熟。他慢吞吞地跟人打电话，然后抬头看了周大健一眼，点点头，十分有礼貌地开口道：表舅。周大健黝黑的脸笑了笑。 哎，对了，小玲手中的真是钻石吗？ 他指了指秦玲手上拿着的石头。秦冉还没有说话，秦汉秋就开口了： 玻璃吧，钻石哪有这么丑的？ 因为没有被切割，石头的表面极其不规则。 哦，难怪。 周大健点点头，松了一口气。 我就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钻石。 他看过家里亲戚的钻石戒指，也只有一点点的大，听说就10000多了，这么大的钻石得多少万呢？ 大健，你没必要跟我一起出来，我这人没上进心。 秦汉秋叹气道。 你这…… 哎，无所谓，那个女佣人一脸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不喜欢。 周大健连忙摆手。 而且说实话，你二女儿就显摆一下吧，我就吃顿饭也没好处，你那机会才是真的可惜啊。 张嫂，那个你们这群没有见识占便宜的穷亲戚已经刻在了脑门上。周大健跟秦汉秋是工友，又有亲戚关系，那一刻血性爆发。 这算什么机会？早些年人家请我拍电影我都没去。冉冉，爸带你去吃饭。 秦汉秋将心中的低落扫掉，然后看向秦闪。 你想吃什么？吃完爸爸明天早上回宁海镇。 秦闪看了三人一眼。不用急着走，我给你们找个酒店，就在我们学校边。他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将他们三个人带到了横川一中校门外。 四人下了车，秦然手中没有现金，银行距离一中不远。秦然想了想，先去了一趟银行。路上的时候，他给陆兆颖发了一条信息，询问程俊的银行卡号。好半晌，陆兆颖才回了一串数字，并复言： 手术费3000块。 秦然熟门熟路地到了银行，银行经理一眼就认出了他，立马毕恭毕敬地迎上来： 秦小姐，您还有什么业务要办？ 说着把几人接引到了 VIP 接待室，还泡上了茶。银行经理还在十分小心翼翼地服务着，客气到了极点： 秦小姐，这是幸运的茶。 秦然按了一下太阳穴，唉，真啰嗦。转账取钱，他直接拿出卡跟身份证，抬手往桌子上一拍，经理立马闭嘴，然后连忙亲自帮他办理业务。秦汉秋跟周大健两人都诚惶诚恐的愣愣的看着秦闪，捧着的茶杯都怕是古董，一口也没敢喝。校医室，陆兆颖咧了咧嘴，他看向程俊： 俊爷，3000块，你是不是对秦小冉太狠了啊？300就差不多了。 一旁程木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，他也想程俊对他这么狠。程俊的手机一条信息过来，陆兆颖凑过来看： 秦小冉这么穷，3000块能转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